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嚟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危害国家安全的朱古力，2021年9月22日，癫狗编辑室梁锦祥。琴日是中秋节，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节日的气氛，更加不会讲出中秋节快乐之旅的话。琴日有两件事都好可以反映此刻香港的荒谬。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战今年20岁，前秘书长陈子深20岁，同埋前发言人朱慧莹18岁，在中秋当日在西九龙裁判处首次提堂，罪名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2条同埋第23条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全部唔俾保释，要还押到11月再审讯。三位年轻人要喺狱中度过中秋。同一日，潘晓颖嘅母亲回应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之前嘅言论，佢话：今日系第四个没有女儿陪伴的中秋节，母女不能再相见聊天，但系每日仍然会想起女儿，感到痛心难过。但陈同佳作为杀人弃尸的犯人，仍然可以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潘武又话，去年圣诞前夕曾经向管浩明寄出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盒，同他的女儿遇害被藏尸的类似，暗示见客如见人。他想知道陈同佳收到之后会有什么回应。他又指出，时至今日，陈同佳仍然受到警方保护，而政府亦都以机密为由拒绝透露为什么仍然要保护他。潘武质问，陈同佳是不是有很多仇家在外面呢？是不是怕有人杀了他呢？潘晓颖遇害的时候唯有呻吟，这个是一尸两命。行凶者现在就住豪宅，有贵宾式的保护。黄日战几个年轻人又犯了什么事呢？当然不是杀人放火啦。警方国安处日前拘捕黄日战，其后押解他去到葵涌一个货仓搜证，带走40箱证物，包括黄色包装的 M&M 朱古力、饼干、毛巾、口罩、沐浴露、书本等。你哋冇睇错，证物的确系朱古力，唔系咩 TATP 炸药原料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喺记者会度讲，被捕人士发放大量煽动仇恨政府同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信息，有系统地向有相同信念的在囚人士提供物资。他又引述保安局局长和惩教处处长早前说，有关物品对在囚人士有用，相信可以招揽狱中追随者。惩教处处长胡英明在这个月初指出，涉嫌违反国安法正在还押的前区议员袁家卫等，被发现在罗湖惩教所监仓内藏有发夹、唇膏、零食等违禁品，用嚟做咩啊？可以收买友谊、哦，就好似恐怖组织招揽成员咁。哇，事态咁严重，岂不是要出动黑炮部队嚟镇压？听完呢位胡处长嘅一番说话，我先知道塔利班嚟靠咩方法嚟招揽到咁多恐怖分子嘅。我哋再睇睇陈同佳同黄日战嘅背景，两个人都系新移民， 前者出生于深圳，后者原籍四川，小学五年级来香港，自从投入抗争运动之后，已经宣布同家人脱离关系。较早前王日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，假如没有来香港，今日相信是小粉红一名，假如没有2019年的运动，亦都可能做紧小生意。他说，我已经好努力突个头出来，我觉得坐监是我赎罪。为什么过去同我一起努力的人，这一刻都身陷囹圄或者流亡海外？为什么我仲有自由之身？我不值得，我不配有。如果陈同佳没有杀人，如果潘晓颖没有死到，如果王日战没有来香港，如果梁天琦留在武汉，唉，只可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。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